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臂，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届国际微电影盛典将于今年3月底举办。组委会昨天召开发布会透露，目前已经征集到各类作品7000多部，其中不少是大专院校学生的参赛作品。昨天电影《捉妖记2》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沙溢、胡可和安吉、小鱼儿一家四口助阵宣传，现场放映了好运推广曲《胡巴胡巴》MV， 沙溢一家即兴大跳胡巴舞。影片《捉妖记2》由梁朝伟、白百合、井柏然、李宇春、杨佑宁等人主演，将于2月16号在全国上映。昨天由娜塔莉·波特曼领衔主演，聚焦肯尼迪遇刺事件的电影《第一夫人》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影片将于本周五在全国上映。央视诗词文化音乐类节目《经典咏流传》昨天在节目录制现场举行发布会，撒贝宁担当节目的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以及曾宝仪、于澄庆组成鉴赏团，为观众解读经典背后的文化内涵。节目当中，成龙、杨洪基、王力宏、王俊凯、凤凰传奇、孙杨、胡德夫等数十位经典传唱人将用流行传唱经典。映帝围炉夜2017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今晚将登台工人体育馆，这场演唱会的阵容十分强大，朴树、陆先森乐队、谢春花、陈鸿宇、万晓利、金文琪、声音玩具、阿四等28组音乐人都将登上今晚的舞台。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从今天开始，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以及订票电话购买2月15号也就是除夕当天的火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网购车票时一定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支付，如果超过30分钟还没有支付，车票将会自动取消。北京天坛医院迁建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之后已经启动试运行。据介绍，作为北京市重点民生工程，新天坛医院投入使用之后将带动首都优质医疗资源从核心城区疏解，成为丰台区首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为了加快解决北京中小学教师来源不足的问题，市教委昨天首次发布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2018至2022年。今年北京将增加2350名师范生培养计划，计划将持续5年。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昨天公布，与去年相比，语文学科当中《论语》纳入了经典阅读考察范围，新版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语文、英语、生物学科有所变化，所有科目都对样题部分进行了微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二环开阳桥到陶然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来到我们周三的固定单元，周三在2018年的分板块当中呢，是我们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卧室这个板块。那在卧室里面呢，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个配件就是衣柜。今天我们要跟来自于 Miss Mission 啊这个独立设计师品牌的联合创始人张思思同学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思思。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作为独立设计师啊，思思能够在早上爬起来发声， 其实还是很独立的， 还是一个很有独立人格的一个表现。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打开我们卧室的衣柜，请思思来给我们建议一下。因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过春节了。 对， 春节的时候呢，今天思思啊特别贴心，酒图都是红红彤彤的，酒图。对，今天我们在微博上面放了9张图，都是很正的红色，各种各样的红色。 其实是对各种各样的红， 哎，各种各样的红色。那好像到了春节，大家就觉得要穿红色。 对。 可是问题是你穿对了吗？ 对。 不能就是真的把自己穿成一个鞭炮的感觉，就不好了，好不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要告诉大家，喜庆，哎，一定是要有的。哎，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当中呢，我们怎么样穿的喜庆，又不穿的不过啊，不会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红啊？ 太夸张。 过。一个不夸张。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特别建议大家每年都要为了春节去买新衣服。 对， 虽然这个新衣服啊是从小就习惯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真的是一方面倡导大家环保，另外一方面呢是真的觉得大家买的衣服已经够多了，不要再去花冤枉钱。好，今天这几个主题我们都会请思思跟我们聊到。那想要来看图或者是跟我和思思来聊天的话，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互动的方式依然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有朋友说这冬季还没过，你们就开始考虑春季了。当然了， 很快的时间。 对，你知道这个春夏新品已经发布完了。 对。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是要让大家了解流行趋势。另外呢是现在已经是39天了。对吧，39、49过完了，你不就马上就要这个。 对。 看柳，河边看柳了吗？对，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其实不是严格在讲春季的搭配，而是春节的。 对。 所以这个你是不是啊看差了一个字儿啊。我们也讲春季，但是更重要的是讲春节啊，有喜庆的点。 对。 还有朋友在说啊，今天这期跟我们姑娘好好聊聊啊。对，就是今天思思也问我说，好像就是在聊姑娘的话题。 对。 然后呢，但是他也说了，他说但是小伙们你们也要认真认真的听哦，兴许呢你们精通了。 就可以帮到你们的女神来搭配，顺利脱单，有没有？ 有。 对， 而且今年刚好是情人节，在这个春节之前。 哎，对，一天。 一天吗？ 对，第二天就除夕了。2月15号是除夕，所以你看多重要。小伙们，你们也要了解说，哎，姑娘们有时候也会问你们呀，是吗？我穿这个好看吗？什么的， 对， 你得回答出来。如果你还能回答得头头是道， 对。那就是这个人还是有品位的， 很容易捕获芳心，好不好？ 嗯 啊，这个对，说女性的话题，穿出健康，要穿出时尚，还要穿出魅力感，好不好？红色，红色很喜庆啊，对，红色很喜庆。但是第一，穿出健康是什么概念？你给我解释一下。但是穿出时尚是真的。 穿出健康应该就是假气色吧，这个红色映着肤色的那种感觉。 哎，真的红色这个，待会儿我要提出一点我的疑问啊，就是红色我觉得有时候能够穿出健康感，有时候真的是未必了。还有说，哎，说为什么有几张图片感觉有种打引号的诱惑的味道？因为红色就是会给人一种很性感的，有时候是很性感的一种穿搭， 对， 对不对？ 对， 就是红，你看大红唇， 对， 所以你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好不好？ 对， 还有说冬季买夏季的衣服，买反季的衣服，因为会打折呀，会便宜啊。其实不单单是便宜，它是真的会让我们提前的感知一下。所以在时尚界来说，春夏的发布会一般是在什么季节，或者在几月份会举办？ 就都是反季的，一般我们都会就是提前一年的时间，然后做插季的一个准备。但是， 提前一年啊？ 对对对对，一般正常的大品牌都是这个时间，因为会让它比较从容嘛。 那它发布像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一段正在米兰是吗？ 对对对， 在做新品的发布。 对对对。 那这个季节，你看大家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很正的冬季啊，39天儿。那他现在是在发布，米兰是在发布 春夏的， 2018年的春夏的新品。 应该是2019年了。 哦，2019年的春夏，2018年的春夏是在2017年就发布了，是吧？2017年的。 10月份左右 哦，就已经发布完了。那现在他要发布，可能稍微晚一点，他会发布2018年的秋冬。 对，但是其实像现在很多就是比如说独立设计师品牌的话，也会选择相对于就是贴近当年的一个那个产品的一个发布，不会说提前太久，因为大家就是在国内嘛，大家可能会在产品更新上是非常短的一个波段。所以我们会发布很近的一个时尚。 这个独立设计师品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真的越来越讲究个性的一个年代，大家会更多的去关注，包括思思自己做的也会，我也会关注啊。一方面是哎很彰显自己的个性，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说的，它会比那些大牌更贴近我们实际穿衣的这个季节，可能会稍稍的快那么一个月的时间。 对， 那你买 有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快的 啊。对，那你真的你挑两天啊，放到购物车里面选两天，这不就一周过去了是吧？然后再买，得寄给你，又一周过去了，就真的到手里面就该要穿了。这个发布对你们压力真的还蛮大的， 对， 制作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还有人说美丽动人啊，这些图片看起来，说冬天穿马裤大长靴真的不冷吗？ 这个要看你所在的城市，你所在的地区。就其实我们还是建议说，大家要根据一个是自己所在的地方的温度。肯定穿衣服舒适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做到美观啊，或者是有魅力啊，或怎样的。 所以我们有听众也回复了他啊，说真的不冷吗？说为了青春美，冻死不后悔。也挺押韵啊，挺押韵。但是不行不行，保暖还是 保暖一定重要， 舒适 对，因为你只有自己穿的舒适的时候，你才能呈现出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就是才有穿出健康的感觉。 对、啊、对对 对, 对，这个我觉得我在小一点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就是美丽动人的这种心态。我觉得我一定要穿的就是不那么臃肿啊，可能才是冬天大家会看我比较舒服。但其实呢，你自己并不舒服，人家哆哆嗦嗦，就是牙齿都恨不得在打颤的那种。 而且可能年轻的时候体力壮，上了年纪就不行了。 说谁呢？说谁呢？我不接话。好了，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思思在我们的乐享生活的卧室这个板块啊，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打开卧室里面的衣柜。嗯，想没想到说，我到底春节假期各种聚会我要怎么穿，穿什么？在现有的你的衣柜的搭配当中，可以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比方说你都以哪种风格为主啊？嗯、然后你的打开了衣柜，发现哪些颜色为主？可能并没有红色的元素，怎么办？啊，都可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微博上面既可以看到思思带来的红色的主题的图片，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提出你的关于穿搭的疑问。今天呢，我们跟 Miss Mission 的独立设计师张思思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本来我们是想直接切入红色这个话题的，但是大家既然依据你发出来的这些图片、 嗯、 有了这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疑惑、 嗯、 我们就先来解释一下这个疑惑，就是关于冬天里面怎么穿、嗯、因为其实春节今年春节虽然晚，但是还是冷的， 对 对不对？大部分地方还是冷的。 其实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些图片啊，红色图片、嗯、就虽然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针对于就是春节之前会做的一些相关的，就是如何给你添喜气啊，然后选一些红色的单品啊这种，但是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不用把这个穿红色只当作是春节前的一个准备，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颜色，一个很有特点的颜色，它可以就是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给你带来就是真的就是气色嘛，因为它会衬得你的肤色很好，所以我们图片里可能会看到那种朱红色的泳衣啊，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在那种碧绿色的泳池当中，然后你肤色很白的情况下，身穿一个是不是朱红色的一个泳衣， 嗯， 就是很青春的那种感觉。 我明白你的意思，酒图当中的场景不都是应用于春节了？嗯、 对 对 对， 你们看到泳衣的时候，难道 对 就想到春节了？ 对，就是我就是一定要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个颜色很好的用到四季，比如说夏天那种。深红色一点带着那种小碎花的衬衫啊，或者是如果你就是年龄比较小的话，你戴那种就是咱们图片里会有的红色酒红色的那种墨镜，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单品，而不用局限于我们传统意义当中的是不是我冬天要买红大衣然后跳个羊绒的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想法， 这个完全穿得出来，我觉得我是绝对驾驭不了的。 对对对、 就是， 就是这个。刚才我们其实也有在聊，就什么样的人可以，就是说，把红色的大衣穿得很顺眼，很洋气。对、 嗯， 其实这个要求比较高了，就是因为红色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夸张的颜色，尤其对于就是我们东方人来说，虽然我们自己很喜欢。但是是不是我的五官是和这个颜色是搭配的，那我就打比方，比如说像你说袁泉啊或者大表姐啊、 嗯、 他们的五官其实袁泉是那种很就比较欧式一点的，那大表姐的话她其实是非常东方，但是她的脸很高级， 对，就是看上去哦，你就觉得哦，这是个模特， 对， 就长了一张模特的脸， 对，就是他的脸给人感觉是很简洁的， 嗯， 所以当他就是如果挑选那些剪裁也很简洁，然后很利落的那种红大衣的话，就会让人觉得非常高级，非常漂亮， 嗯、 而且是又东方。同时又很国际化那种感觉。 对，因为刘雯她最近是代言了，就是某某司那个羊绒， 嗯， 我看过他的一组广告的那个、 嗯嗯， 应该我印象当中肯定是穿过红色的羊绒衫， 对， 但是你丝毫也没有觉得说那个红色大色块在他身上非常奇怪， 对， 还是可以驾驭的。然后下面应该是配了一个深色的裤子，我觉得非常好看。 嗯， 好，就是关于大家衣柜里边都有什么？ 嗯， 我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买灰色， 嗯， 就那种。无色的感觉的衣服，说走在街上感觉自己是个黑白电影儿，你这形容我很喜欢，黑白电影。那到了春节了，是不是很喜庆了？而且呢，思思刚才也说了，其实一整年四季当中，你是个黑白电影啊，都可以通过红色这个元素给它一点点点 缀，提亮点缀。 对， 其实我平时自己比黑白电影还要 黑白电影。 对，但其实我其实现在就可以给这个喜欢选购灰色衣服的这个朋友一个建议。你完全可以挑选一些朱红色的单品，比如说小的项链， 或者是比如玛瑙材质的，或者手镯啊，或者是耳环啊，或者是那种小小的包啊或什么的，最好是那种漆皮很亮的，这样一个是在材质上有对比，还有就是灰色它是无色系的嘛，是给人感觉很沉稳的，那你如果用一个小面积的一个亮色把它提起来，会使得你的灰色更漂亮。 嗯，哎，小亮色， 对，小亮色， 对，这个就是单品的问题了， 对，单品 就不是为了说让你把衣柜里面的衣服的颜色换掉， 对， 而只是说你去添加一两个单品， 让你原本的这个衣柜的颜色就是能够更呈现它的色彩， 嗯， 就一定要记住色彩是相互呼应、相互衬托的， 嗯，好，小熊说，大红色给人在冬天里面啊有很热情的感觉， 嗯， 不会在冬天里面只看到黑白灰，你是对应一下刚才那位黑白电影吧，那就不会只看到黑白灰或者是深色调的其他的衣服， 嗯， 对呀，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说，你不单单是春节期间会添喜气， 对， 整个冬天你都可以考虑， 嗯， 说我需要那么一两件的红色的单品， 对， 围巾也好，包包也好，怎么搭这个很重要啊， 嗯， 待会儿思思会着重的跟大家讲一下搭配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就是中医的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议啊， 嗯， 也是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嗯， 大家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相关的人士，我们就不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推荐给大家。他说在这个五行里边啊，说这个红色是火，对应的是心， 嗯 啊，说呢其实心火大的朋友， 嗯， 哎，可能要少穿红色， 嗯嗯， 这一点我也是听说过的， 嗯， 哎，对，就是包括甚至是说可能跟你自己， 嗯， 啊，这个生辰啊，这个五行当中也要看，如果你本身不缺火，火还比较旺的话， 嗯， 确实可能会有一点点对冲，但是这个呢我们不在节目里面展开讲了，因为它很专业， 对对对， 啊，然后他说心气儿不足的人可能穿红色会更健康， 嗯， 哎，它会有一点点啊，这个道理是肯定在的， 嗯，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这个方面的知识呢就不是我和思思给大家讲好不好，就是有专门的这个人士你们可以去咨询一下，但是呢他的提醒也很重要， 对，对， 嗯，谢谢你啊，这个提醒很重要。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说这个红色， 嗯， 我们刚才反复的在跟大家说不要轻易的尝试， 嗯， 大色块的红色，比如说红色的大衣、红色的毛衣啊，红色的这裤子， 或者是看哪一种红吧，我觉得很重要。 嗯，好，哎，嗯，那如果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大色块的原因，包括说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肤色？考虑到我的可能整个脸型啊，或者是整个的气质的状态，比方说我们说模特刘雯啊， 嗯， 它是比较简洁的那种脸， 嗯， 啊，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建议，说可以穿， 嗯， 这样大色块的红色的，大概是哪几个类型？ 首先就是我们大概想一下哈，大多数的就主要我们就是亚洲人的脸肤色，基本上分有偏白一点的。还有这个偏黄一些的， 嗯， 或者是偏红一些， 嗯， 有一些可能肤色会偏黄黑一点，就比较暗一点的，这可能跟我们就从南到北，然后受太阳影响， 嗯，哎，这个还比较好区分， 对对对， 大家对着镜子基本上就可以区分自己是偏哪一类的， 对对对，首先识别一下我们自己的肤色，因为颜色跟颜色搭配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首先要看到自己的肤色，这个是改变不了的，然后我们才能去选择说相对匹配的这个颜色放在自己身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能说出来的红色大概有几种，就你们印象当中的， 嗯， 是不是想到红就是大红或者是紫 红， 对对对对， 嗯， 或者是深红、玫瑰红、朱红、洋红，其实很多颜色， 嗯， 就是在这么多红色当中一定有一个颜色是适合你的肤色的，就是因为任何一个颜色都是美的，世界上没有丑的颜色，只有是不是搭配的 和 谐 的， 对对对， 啊， 嗯， 那你刚才说了这么多的颜色，其实就我们非专业， 嗯， 不是学设计或者是美术的， 嗯， 我们可能不太能够区分啊， 嗯， 洋红啊，然后什么深红啊，就是深到什么程度的红， 嗯， 但其实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可以到商场里面， 嗯， 或者是你就会看到不同的红色， 对， 然后拿到你的肤色旁边去比一下， 对对对，其实我们有时候再去逛商场看到不同品牌的产品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在用红色，

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她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领悟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卧室这个板块了。今天呢，我们要打开卧室的衣柜，为大家来搭配一下冬季还有马上要到来的春节，怎么样穿会添一些喜庆的气氛呢？重点是不是在为我们的衣柜买衣服去增加它的重量和负担了，好不好？那在现有的单品里面怎么样搭出喜庆感？今天呢，我们跟 Miss Mission 的独立设计师张思思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刚才因为我们说到了很多红，今天思思在微博上面发的这些红啊也都很红。我刚才问他，我说你告诉我这个草莓是个什么梗。来，你解释一下。 草莓就是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穿什么，然后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就是什么都不适合的话，那不如把家里草莓洗一洗吃了。 也很有喜庆的气氛。 对啊，其实喜庆的话，首先你要让自己开心，然后带着微笑出门，这是最大的喜庆啊。 对，而且草莓呢，冬季的时候待客也挺喜庆的啊。 对， 春节的时候，哎，这是个好主意。 对， 回家陪父母的时候给他们买点草莓啊，摆在桌上多喜庆，看着春晚。 是， 对，往年看春晚吃开心果，今年吃草莓。好，微博呢，大家想要来看思思带来的不同的红色单品的图片，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了，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图，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还有朋友说大红、朱红、嫣红、深红、水红、橘红、粉红、桃红、玫瑰红，啊，这个什么嵌素深红是吗？还是这个多音字应该读西吗？我不知道啊。土红、铁锈红、酒红，以后我的包包里面就带一个色卡，然后我再去买衣服。你带色卡，他说我带一个肤色的色卡。你带肤色的色卡，你自己都出门了，你还带肤色的色卡？ 直接照镜子可以。 对呀，而且如果说你已经化好了，带着妆容去的，我觉得更好啊，对不对？底色也那个。还有朋友说好看然后另外的朋友说不准瞎想啊，瞎想了什么？然后他说，红色和绿色搭配啊，这个比例一定要搭好。 搭好了就会是很好的点缀，没有搭好呢会显得特别的俗气。还说快夸我快夸我，我是学美术专业的。 美术专业的朋友肯定是没有问题， 夸你夸你啊。希望你红色和绿色都搭得很好，好不好？下一期给我们拍张图来，回复图片评论我们就可以了。还有人说衣服搭配啊，以前打开衣柜就是捡起哪件穿哪件，可能是男生啊，就比较随意一点。他说现在不行了。哎呀， 其实我也是捡起哪件穿哪件的。 那是因为哪一件都很适合，所以捡起哪件就是哪件，是不是？他说现在娶媳妇儿了，穿衣服不但要搭配，衣柜里面也要整整齐齐的。圆领的、立领的、红色的、黄色的、花色的、白色的都要分开，要么你就摆好，要么呢你就规规矩矩的挂起来，多好呀。 对啊， 娶了媳妇儿以后你的生活都阳光了，有没有？ 对， 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说衣柜你就是很长时间不整理它，你的生活呀，真的你会观察，你的生活不仅仅有条，你的工作一定也很混乱。 对对对， 哎，这个不是说啊我没有时间呀，我都把时间放在工作上了，别来，别来这句话。家里特别乱，你工作肯定也特别乱。 对，没错。 然后他还说了，说你们女孩啊，大多都这样，要分风度，不要温度。跟你说，老了关节炎、风湿病，要是键盘突出、心梗、老年痴呆都来找你。没有听说过老年痴呆是跟风度有关。对，但你说的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思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强调，女孩啊，不要觉得说现在年轻， 对 啊，没事儿，我不怕冷啊。但是所有的病啊，什么的问题啊， 都会在 你都是积累。 对，中年以后，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年轻时候熬过的所有夜，都会在30岁以后找回来。有没有像两个老妈妈那种？老阿姨， 对对对，然后对着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说，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但真的是这样，不单单是为了舒适，其实就好看来说，你穿的舒服了，就是刚才思思说的，你整个人状态是很放松的， 对， 你说你特别冷， 对， 你整个人都紧在那儿了， 对， 我绝对不相信你会特别好看， 对， 除非你室内温度特别高。 对对 啊，那有可能啊，是吧？但你出门一定要舒适且保暖，好不好，各位？好，还有人看到我们的这个图片以后说，感觉红包包很俏皮，很可爱。 哎，你看他说到一个很重要一点，为什么呢？就是色彩传达的这个能力，他看到那红包包，那个就是朱红色，就比较浅的，对对对，比较亮眼一点，比较活泼。就是色彩它是有一个性格暗示，一个情绪暗示，包括为什么刚才有些人会说，哎，这些图片有一点点就是什么感觉，诱惑感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色彩，比如说用红色去传达某种讯息，所以当你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女生是比较怎么样，比较有诱惑力啊，比较性感啊， 对， 这种或者比较活泼呀，或者是比如说沉稳一点的红色。深红色啊，酒红色可能比较经典，然后这个人的性格可能比较沉稳，都是会有的，但是如果你色彩和你选择的不管是单品还是款式上面，如果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的话，那你可能会看到的就不是一个经典，反而是太过于老气啊，或者是觉得这人性格可能太古板，所以我们要习惯去用颜色表达自己的性格，传达你的情绪。 好，哎，说到红色，我们上半段说了这个中国红那种红啊，如果做成一个羊绒大衣的话，可能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的。但是刚才提到酒红，我觉得酒红这两年真的非常的红， 对， 就这个颜色非常的时尚，又非常的受大家的宠爱。 哎，其实我想说，就是酒红色的话，如果是我们亚洲的男孩穿的话，也会很好看。其实很多这种嘛，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小礼服或者是那种西服领子它翻出来的那一部分，或者是口袋呀、或者是它那个放在口袋里边那个小的口袋巾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是酒红色的，反而会显得就是很有这种东方感，很隽永的一种感觉，如果是男性穿上的话。但是你选择场合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场合是不是是适合于用就是比如说稍微夸张一点颜色去表现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 你如果不是很特殊的一些职业，比如像主持人或者什么的，如果只是上班的话，可能你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是，哎，这个人怎么这么浮夸呀，很夸张啊，这个尤其是男性的话啊，对，所以选对场合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服装呢，大家也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服装都是要选在适合的场合，只有你选在适合的场合，让所有人觉得很舒服，你自己觉得很舒服的话，你才是最好的一个打扮，一个搭配。 嗯，哎，你刚才说的，比方说男士的衬衫翻出来是这种酒红色，或者是口袋巾，真的是给人一种很稳重， 对， 但是又很洋气的这种感觉，非常适合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 对， 嗯， 包括有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像一些男性西服的这个底领的位置翻起来，领子那个里边其实它露出一小条，这种红色也很漂亮。 嗯，你看如果担心大色块驾驭不了，或者是太 夸张，对， 就这样小的细节啊，男生听没听到，这期节目不是只给女生听的。 对对，其实包括有一些女性如果觉得这个红色放在表面上很夸张的话，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比如说有些高跟鞋是红底的，是不是那个颜色很鲜艳，但是它又不会说跟你的肤色直接产生一个影响，就是偶尔露一点，所以就很漂亮。包括有一些包打开里面它里衬是红色的，可以颜色可以很亮眼，但是你就会觉得哎，就是有点意思。 哦，哎，这一点我突然想到，大家前一段肯定都看了《我的前半生》那个电视剧啊，然后中间马伊琍有一身它是其实是驼色的大衣， 对 啊，应该是个某大牌，我就不太清楚，没有去追根溯源。它是整体是驼色的大衣，驼色大衣现在大家都会选啊， 对不对？ 素的啊，但是如果说你仅仅就是一个素色的话，那好像又不是跟大家没有区别开。所以它那一款呢是在侧啊，就是侧面呢是以侧面为分界，然后前后各有一半的心爱心啊，是很大面积的大块，你就会觉得。啊，它的这个不对称感又出来了，就是它只有左边的这两片是爱心的，然后右边还是完全都是驼色的这个。 对， 而且还有一件大衣，我印象当中应该是里衬是红色。 嗯嗯， 所以你不扣它的时候，走起来有飘动感，你才会看到那个红色。 其实我觉得，往往有时候比较高级的搭配，就是你不经意当中发现，哎，这个颜色把它藏得很好。 嗯，然后就你说那扣，你出门的时候因为冷嘛，那你肯定是扣上。对吧？ 对， 如果到了室内啊，不经意的解开，哦，又可以飘起来。 对对 对，这个怎么办？我们又说回到了女性的这个搭配的话题当中了。哎，说到这个红色的小的搭配，如果说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在职场当中的女性男士，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不想穿得太夸张，所以我的基础的衣服，基础色的衣服会比较多，黑白灰，像我们刚才说的米色、驼色， 对 啊，这些很基础色的衣服，那到了春节或者是我想要有晚宴啊什么样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单品会很马上就能够跳脱出来。 对，其实我这里也可以给一些就是我们的 office lady 嘛啊一些建议。一个就是我们平时在选指甲油的颜色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是一个根据心情还有根据不同的节日然后换这个颜色。那比如说我们会到圣诞节啊春节啊年底的时候，完全就可以选择不同的红色放在自己的这种指尖上。因为当你比如说我们穿的衣服选择是比较素色的，比如驼色的，或者是这种黑色呀，或是卡其色这种色系的时候，我们搭配不同的红是非常能够亮眼的。比方驼色和卡其就特别适合朱红，就浅一点的红色反而会跳起来。就你想想，如果你要是卡其色或者军绿色，你选择一个就很正的大红的话，那个对比度反而太直了，就是它也许会漂亮但是不够时尚。或者你搭配如果你是军绿色的大衣搭配一个深红色的指甲的话，会显得你的年龄层会往下，就是会再往上一点，就可能会高一点。但如果 会显老是吗？ 对对对，会显老。对，反而你要是插色的这么一个对比，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色彩盘的话，会看到就是你选的那个红刚好和你对比的那个颜色是差不多20分的一个角度。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回去自己从网上找一些这个图片。 哦，这个很直接， 对对对， 很实用的一个方法。 很实用， 就当然可能出门兜里放一个色彩卡，一转 不用不用，就是在网上荡下来好不好，就直接放在手机里面，哎，掏出手机看一下今天搭没搭对。 对，其实你搭习惯的话、你自己就会有这个感觉，不用在手里放个色彩盘了， 逛街的时候哎掏出来看一眼。 对， 然后这个二十度的概念是说就是弧度嘛，是不是，我们就是这个圆， 对，角度，角度， 哎，对，然后画跨出二十度之后对应的这个颜色，它都是搭起来很美的。 对对对对， 嗯， 就是 朱红色搭军绿色， 嗯，还有朱红色搭如果是天蓝色的话也会很漂亮，但你要看那个天蓝的面积在什么位置。 嗯， 就比如说咱们把季节换一下啊，比如说如果是夏季的话，在海边，如果你是那种全身上下的主色调80%是白色的，然后剩下呢一部分是天蓝，一小部分是朱红色，你可以想象那个颜色。 但是你的底色还是要以白色为主。 白色为主，对，因为首先你大面积的用很鲜艳的颜色，那你比例是非常一定要注意的。如果你要是整个都是就等比例的话，那个可能就是比较难驾驭，可能有点恐怖了。 那真的是穿了个色盘在身上。 对对对对， 如果等比例的话，那这个红色的比例，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建议了，女生呢，其实在到临近春节的时候，如果你都还没有想好，今天听完了依然没有想好，说我是搭个围巾好啊，还是搭个手包好呀，都没有想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指甲 对 换一个，哎，换一个在色卡上面二十度的颜色红就可以了，这是最直接的、 最方便的。 还有妆容上面的 妆容上，比如说你可以指甲颜色和你的唇彩口红的颜色相搭配。包括比如说我们在选腮红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腮红嘛，当然你要根据你自己肤色的那个底色，然后选比较衬这个肤色的颜色。包括有一些难度系数更高的话是放在眼影上面，但其实如果我们亚洲人，因为有一些他那个眼睛会有一点点肿眼泡的感觉，你如果用不好红色，那可能这个效果就可能也许大家会问你前天是不是看了什么电影， 就哭红了双眼就是不管是看了无问西东还是看了芳华，总之就是哭红了双眼。确实我观察过，我身边有姑娘特别白，然后呢她就喜欢那种浅粉，它就比粉要深一点的那个眼影，我觉得稍稍打得不好就会容易显肿。 对 啊，其实眼睛不肿，但是打完了显得肿。 对 啊，这个我真的觉得眼影的红色要大家要慎重来考虑。 对， 但是就整个的单品的这个配比来说，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单品它可能是红色的，这个红色我也在色卡上面对好了啊，反正是肯定今天搭配不会出错的。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你会建议站在身上的比例 不要超过5%。 5%的概念，围巾都大了是吗？ 围巾都到10了，因为看你围的这个面积是多大，就是一定不要是那种，如果它是起到一个配饰作用的话，就真的不要到20%或30%，那你想想太可怕了。 如果是搭配起来的这一点小点缀，大家一定不会出错的一个比例就是5%啊，自己去考虑一下， 5到10%。对，所以你像这么小的面积我们能放在什么位置呢？那可能真的就是唇彩口红指甲油，或者可能是帽子，或者帽子上的局部，或者是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大衣，它可能是一个米色大衣，但是它有一个局部拼了一点点红色，这种拼色的其实也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拼色，我在想，其实有一些大的品牌，它会做，就是我是给你缝好了、处理好的。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稍微的 DIY 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别一个胸针， 对， 或者是在哪个地方有一个。 就比如说，如果我觉得我其实平时日常单品可能大衣也很素，包也很素，那我完全可以用一个颜色很鲜艳的丝巾系在包上面。就是也起到了这个点睛的作用，然后同时丝巾并没有直接衬托我的脸，所以就没有那么强的说，我这个肤色不配这个红色，就是你只要让它远离你的脸，但是又在你身上出现，不要系在别人脸上就好了， 远离你的脸。痘痘长在哪里最不担心？ 长在别人的脸上。 对，这个，哎，那男士的这个红色，是为了避免出错，是不是也应该远离脸？因为我们刚才说，你说口袋巾其实也没有完全的离你的脸部特别近，虽然说离得也还比较近，因为它的上半身的概念嘛。 对对， 那男生的这个红色， 我觉得男士的话就是更要慎重选择，因为亚洲男性的话肤色更多的是会偏黄一点儿。哪怕你的肤色比较偏白的话，你想象一个中国男士配上中国红，就是可能只有结婚的时候才大家觉得是合适的吧， 或者是这个春晚当中， 对， 如果歌曲、啊、 对会有特定的场合、哎、因为它会有灯光光源的一个补色、 嗯、 所以那个就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去考虑了。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男士去选择红色，首先你要很慎重，就是是不是朱红啊、亮红啊、大红，这些是我能选择了的，因为男性也不太可能会把它涂在指甲上， 也没有唇彩可以用。 对对对对 啊，这个口袋巾的选择，包括可能领巾的、 领子、 啊、 领子里边的那个领座，包括可能有一些是扣子是可以、嗯、就是稍微跳一点的。但其实因为我们这也会自己做男装，所以也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这种经验了。就是如果你是男装的话，上面哪怕是有一点点的红色，比如说我服装上面的明线，就我们日常看到的缝合线、嗯、那个线是红色的，其实就很摇滚了。 哦，真的， 真的 可以想象出来， 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出来。 嗯， 对，因为你看很多那种年龄层比较低的那个男性，他的服装他会用到这种比较跳的颜色和很壮的颜色，但也是用在很小很小很隐秘的位置。 如果大色块，就是你知道刚才思思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想到了《欢乐颂一》里边最后了小包总登场的那两集里面，就是安迪就说他，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穿得这么浮夸，这会很浮夸，但是他也是电视剧啊，存在于电视剧里面搞笑的一个桥段而已、嗯、如果你大色块的，他还不是用的红色，当时我记得他穿的是个蓝色， 嗯 啊，蓝色相见黑色还是见白色的一个大衣、 嗯、 披在身上就进来了、 嗯、 确实有点浮夸、 嗯、 所以男生想喜庆没有问题，那这个红色的选择很重要、嗯、还有一个就是面积一定要小啊，这个是我跟思思反复敲黑板画重点跟大家说的，面积小一点 真的更保险。除非说你今天是有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场合、 嗯、 因为我们也其实也是给有一些男性的客户他们去做一些定制的，像你刚才说比较浮夸的颜色，可能是一身玫红色的大衣或者西服、 嗯、 再配很抢眼的中国刺绣，但它真的是有特殊的场合。 对，这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日常范围之内。好啦，今天非常感谢 Miss Mission 的独立设计师张思思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以后还会请思思在我们的周三卧室板块跟大家来分享衣柜里面的衣服怎么搭起来更时尚呢。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乐享生活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啊、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啊、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

听见经典，听见经典。